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66集。 啊，他们还有代言啊。蓝河看到胡七十九在展示珠宝了，白武代言的好像是眼镜墨镜一类，常月圆则为地产做广告。 本王在此即是龙脉。 哎呀，还真的挺能赚钱的。蓝河坐在车上不自觉摸了摸手腕，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除了蓝河这几个助理，现场又有些有关部门的领导陪着，对着蓝河一口一个国师，极尽尊崇，又提起蓝河之前主持过的一些活动之类的，各种吹捧他。 哎呀，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当初国师远赴非洲求雨，那身姿术法不但感动了非洲兄弟，情连两国，也让电视机前的我崇拜不已，真是为天下苍生啊。 嗯，鄙人认为还是世界杯时国师为华夏队祈福让我热泪盈眶。 蓝河无语。有吗？ 唉，有吧。 他们一说，蓝河觉得好像有点印象，又好像记得不是很清楚，也许是昨天没休息好，今天起来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只能附和着来。这时候另外一个人走过来，很不好意思地道， 这机场的风水是大事，所以其实什么？ 其实我们林部长还邀请了觉慧寺的大师前来。 蓝河的助理立刻阴阳怪气起来，让蓝河隐隐觉得怀念。 早不说，现在才说，是觉得我们心眼小，容不下人了？ 那人立刻道， 哎，不是不是，这高僧也不看风水，只是看是否有亡魂超度。 怎么，我们不会超度吗？ 助理不依不饶。胡七十九立刻起哄， 把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打一顿。 他尖牙一露，吓得对方险些魂飞魄散。算了吧。不知道为什么，蓝河听到觉慧寺反应和他们不太一样，也不觉得生气，甚至有点期待。助理却急了，小声对蓝河道， 您一点都不介意？他们分明是听说了禅宗要大兴的消息，拉拢觉慧寺的人。谁不知道禅宗一花五叶，临济维养曹洞云门法眼五脉，早有预言，未来50年自觉慧寺起，五叶众方再次大兴于世，禅宗去年出的周边都卖疯了。 蓝河说，哦，是吗？正在助理碎碎念之际，一辆商务车驶来。蓝河仔细一看，这车牌号居然是佛 AJH108。他回头看了看自己来时坐的车，原来车牌也是特殊的，倒 A 开头。而且仔细看吧，还有个八卦的小标识。与之相对，佛 A 也有莲花标。蓝河觉得纳闷，莫名心里觉得有点荒谬。那佛 A 的车停了下来，从后座走下来一名年轻僧人，他穿着黑色的海青僧衣，虽然没头发，但五官俊美，气质沉静。来了，这位是觉慧寺的新任方丈福坛法师，上月才办的升座仪式。有人给蓝河介绍，蓝河看着对方，内心隐隐觉得不对，就好像对方少了什么东西。僧人和十一礼， 国师啊，方丈。 出家人当然不能握手。蓝河怅然若失地隔着一米回礼。福坛法师对蓝河一点头， 贫僧要寻个高处看，国师呢？ 蓝河却盯着他干净的手腕出神， 不对，这不对啊。 但他无法说出来，对方是禅宗的法师，而他背靠道门，大家吃的一碗饭，明面上还能和谐相处，都是为国出力，可人家还是出家人，他总不能由着内心冲动去摸方丈的手吧。 我也去看看。 蓝河觉得今天自己实在太不对了，这种冲动到底哪儿来的？ 不对吧，不对吧，不对吧！ 有人出声来了，蓝河一看，却是柳十三，他把内心的疑问吼了出来，指着那位符坛法师道：“ 哎，你不对吧？” 符坛法师轻声道：“ 怎么了？我也觉得不对，他手上应该是有道红色的痕迹的。” 蓝河内心想着，柳十三则道：“ 你见了国师，居然不想亲国师的嘴，你大逆不道！” 虽然内心觉得不对，也找不到为什么，但以柳十三的性格，自己编造也要喊出来。他这一喊，其他人可慌了，连蓝河的助理也绿着脸道：“ 十三爷，你在说什么？” 蓝河却有种想附和柳十三的冲动，只是说不出来。直到手上传来尖锐的刺痛，他低头一看，猛然意识到了什么，这都是假的。再次抬头时，什么飞机场地址、佛 A、符坛法师都不见了，就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现在又回到了都城隍庙，只见宋福坛手里正拿着白舞的刺，刚刚就是拿这个扎了他一下。柳十三等人也一副清醒的样子，一脸难以置信。可那个幻梦实在太真实了，甚至让蓝河忍不住看了下时间。他在梦里过了大半天，现实里却只是半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零点，此时的京城各大影院中，观众早已入场完毕。他们期待地看着熟悉的标志闪过，鬼畜正式播放，一名笑起来带着梨窝的青年出现在大屏幕上，他走入了鬼神的世界。 你没做和尚？ 蓝河还是有一点点懵。 你看到什么了？那应该不是我。 宋福坛未被卷入幻境，胡的姑娘也醒来了，她的幻境估计和蓝河也不一样，胡四大概是分而机智。再看其他，什么阴差、瓜二真人，因为没有宋福坛的帮助，原地呆立着，也不知道梦到了什么。蓝河闪过警醒，他觉得这次的幻境比胡四之前设置的阴森恐怖的幻境其实更加的可怕。梦里他几乎什么都拥有了，万人敬仰。如果不是觉得不对，又被唤醒，兴许他会一直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胡多宝，你可以啊，技艺精湛了。 胡大姑娘语气很随意，但看她耳朵毛都竖起来了，就知道极为警惕。胡四可是一直不如她的，这次居然把她也拖入了幻境。 这牢门对她来说无用。 蓝河想到陷入幻境前看到的， 胡门最擅长于幻术，他恐怕一开始就把阴差也迷惑了，然后得以躲进监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还有刚才我们连胡大姑娘也被幻术迷住了，这都残得只剩一魄了，还这么厉害。 他想听胡大姑娘分析，宋福坛却道：“ 不对。” 在看到胡四进出监狱如若无人之境，他就愈发笃定了心中的猜想。胡大姑娘的脸色也愈发难看起来，意识到了什么。蓝河奇怪地看着他们，心中不安之感剧增。宋福坛看向殿上正中的神像，这两年来所有案件了结，有凶险却无遗憾。要说唯一的影响，就是如今的京城从觉慧寺到东岳庙，从庙感山到都城隍庙，全都香火激增。胡四佝偻地坐在地上，一手抵着下巴，悠悠道：“ 可是比胡门更懂得迷惑人的不是神灵吗？” 蓝河怔住。此时的电影中正放到小来第一次进入庙宇，他虔诚地在残破的神像前俯首，神像极为高大，头下阴影盖住了他半边脸，那眼下也投出了浓长的睫毛阴影。他说：“ 哪儿都灵， 哪儿都不领。眼前蓝河看到香烟缭绕之间，巨大的金身铜像威仪赫赫，身着红色蟒袍的神像端坐神位，双目微垂，宛如时刻俯察人间善恶，又像直视信众眼底心间，无所不知。他心头恶寒，胡四的疯狂原是受到一尊神灵的迷惑。神赖人灵，人以神安，而华夏的神灵本也是由人推举出来，他们是人的神圣化，换句话说，神也有人性，至少是部分人性。神与人本是相依相存的，而在这样的关系背后，神灵以自己的业务水平取得人的信仰，增长自己的能力，让他们为自己传播威名。这样的业务能力要用来引诱一只狐狸岂非易事？胡四的话让蓝河一瞬汗毛倒竖，也跳脱了之前的范围来解读这两年的事。当初王丽丽就问过是否有推测范围，按照常理，即是谁可能有这样的性格，这些行为对谁有好处，谁就可能是凶手。虽说阴间规则不一样，但是跳出事件本身来看，其实所有结果都是各类庙宇的香火更旺盛了。但大家身在这个体系，起初并未将这个看上去正常的结果放进去推断，毕竟要是这么推测，连各位法师也有作案的可能。宋福坛之前也有了些模糊的猜测，在看到余杭家父子拜金身时，这种怀疑就愈发深厚了。胡四的出现令他认为幕后黑手非但就在己方，而且就在这座庙宇之中。胡四又凭什么以一魄之力将胡大姑娘乃至柳十三这样的大蛇都拖入幻境？这是因为现场就有一位掌管着整座城池的神灵。自镇物有意，两年间京城风水失调，阴阳混乱，像陈兴阳那样遇到什么冥婚之类灵异事件的人不知多少，他们三观都被颠覆了。过年时蓝河还在觉慧寺遇到了陈兴阳去上香，思及陈兴阳的冥婚，蓝河更想到了那件事的始作俑者，从城隍庙越狱而出的恶鬼在阳间找到了搭档，他们的计划是利用冥婚赚钱发展客户，到了后期还可以在那些困扰不已的明星处赚一笔。现在想来，越狱可能是故意为之，而那恶鬼想出来的计划其实不正是这两年京城之事的缩影？鬼与神在那一刻共通了。香烟中胡四诡异的笑容也模糊了，他是擅长迷惑人心的狐门，但不也被迷摄心神盗窃金属，对方教他如何逃出庙感山，如何盗窃阴差帽损毁金老鼠，如何躲在江南城隍庙。他一心看到自己的目标，也是在后来才知道对方就是阴差的上司，他想达成的计划在对方心中也从来不可能真的成功。他甚至不知道这位大人收留他的一魄到底是出于人心，还是留下一把好工具。 蓝河， 神位上响起一道淡淡的声音，子时早已到，都城隍已悄然归位了。都城隍的真身从神像中走了出来，也从神台上走了下来，站在殿前。他披着一身与雕像无异的红色蟒袍，五官端正而有威仪，就像每个庙宇中都能看到的那类神灵给人的感觉一样。他好像一点也不在意胡四的话，在他的庙宇中，胡四既然能说出来，就是他默许的。蓝河想到了他们刚才做的梦，他看着都城隍，真的是你，你为了重获信仰像幻境一样，神人被高高供起。 这家伙了解的还挺多，连宗教有自己的车牌，什么佛 A 道 A 都想好了。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